的歌唱不休，相思河畔只有我相思没有尽头。

痴狂，让同与不同的忧伤凝结成眼角的泪光。哦耶，那么长。像毛一样蜷在窗台上，哒啦哒哒啦，哦耶，那么长啊啊，用一杯红酒的温存抚慰被爱遗忘的灵魂，让爱与不爱 成了不可挽回的伤，你对我就

出现，我无从分辨，仿佛时间不曾走远，停在那一天，那个凌乱的夜，你双手慢慢撑着